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前不久啊，湖南某所学校的一则视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这个视频显示呢，为了教育学生们不要浪费粮食，学校高中部的校长站在垃圾桶边，当众吃光了学生们的剩菜剩饭。这视频一出来，众说纷纭。那有的说校长做法起到表率作用，有的说校长是在作秀，而且呢也特别不卫生，宣传光盘行动应该从管理方面入手。还有人说学生们剩了饭菜应该去调查一下是不是饭菜不好吃，应该找到根本原因。那面对种种争议，这校长啊，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表示自己并没有摆拍，吃剩饭是因为身教重于言传，这是教学方式的一种，而且效果明显，学生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吃学生剩饭很正常。 这个校长作为一个长者，作为一个又是一个校长，他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大家不应该质疑是作秀，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想警醒一些孩子，让他们记住不去浪费。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应该也会有一个触动，因为可能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对于老师啊，尤其像校长什么教务处主任这种，还是觉得他们是挺威严挺有身份的一个那样的人物。我挺佩服这位校长的这个做法的，我觉得作为咱们家长应该在家里也能做到这点，就是言传身教，让孩子在家就养成了不浪费粮食，杜绝这种浪费的行为的话，他在学校里也不会说去剩饭菜啊什么。 很多人对这个行为产生异议，这也很正常，有人觉得是作秀，当键盘侠太容易了，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毕竟做事儿的是别人。很多人说不卫生什么的，那一个校长他没有这个常识吗？他不知道不卫生吗？但他只是为了起到一个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他不是每顿都要去吃，我觉得这不用揪着这些东西再说。 我记得前几天看那个新闻，说有个家长投诉学校的食堂8点就开始做午饭，说等这个孩子吃的时候饭菜都放了很久了，不新鲜了。我是觉得就是这么多人的饭菜那肯定是提前做的，但是在做的同时呢，一定要重视这个饭菜的味道，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生活的条件都好了嘛，那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口味也会比较高，那有的食堂的这个做饭水平就是真的是让人吃不下去。比如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做的鱼上面还有鳞片，吃的鸡肉或者鸭肉啊带着毛，这个好吃的东西大家都抢着吃，吃不够。所以呢就是食堂还是应该重视一下这个做菜的质量。而且听说就是有的学校的饭菜是按份儿给的，它不是说根据每个孩子的量或者孩子自取，那这种情况呢就也会有出现，就是有的孩子可能饭量小他吃不完。这个只能说呢孩子浪费饭菜是一个现象，那具体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根据这个具体的事实来做调整。 其实呢，这位校长的做法呀，并不是特例。早在去年9月的时候，江西某校的一位副校长在开学第一天，当着学生的面把孩子们吃剩的早餐全都给吃光了，目的也是从言传身教的方式培养孩子们节约粮食的习惯。当时也有网友恶评这位副校长的做法是作秀。应该这么讲啊，校长们的行为首先不能简单的就归结为作秀。作秀呢，一般是都带有明显的这个为自身求名利的这么个目的。而校长们呢，却是为了奉劝学生们不要浪费粮食，奉劝的方式有很多种，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标语这是奉劝，食堂打饭师傅说吃多少打多少这也是奉劝，校长以身作则吃掉学生剩饭也是奉劝。而且显然呢，校长的奉劝方式会给学生加深节约的印象吗？其实网络中那些质疑反对校长的声音是在质疑反对这个做法，对于珍惜粮食这件事情上大家当然是达成共识的了。中国青年报曾经做出过一个调查啊，大部分家长都会教育孩子要节约粮食。98.3% 的受访家长表示会教育孩子节约粮食。71.6% 的受访家长会告诉孩子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珍惜粮食。97.8% 的受访家长认为节约粮食应当成为孩子成长中重要的品质。 啊，可以这么说吧，尽管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了，人们不再为果腹问题忧心了，但是对未成年人强调节俭、反对浪费仍然是永远不过时的共识。而校长吃剩饭的这个做法呢，人家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用行动去打动学生，这本身就是用行动的力量在讲道理嘛。无论是谁在看到一位长辈啊，一校之长如此不介意的吃掉自己或者是同学们的剩饭的时候，那内心得有多少的感触啊。以身作则也对孩子养成良好习惯、形成正确三观非常重要。不少青少年反感的不是道理，而是老师长辈的说教，反感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当一些长辈用行动消除掉背后的情绪的时候，这样的讲道理或许啊更容易让这些孩子们接受。当然了，校长这样的做法也不宜夸大的宣传，对吧？毕竟对于卫生防范的考量还是很有必要的。从卫生角度来看的话，这并不是把学生当成自己孩子那么简单。如今呢，各个餐馆都推行公筷的使用，避免细菌交叉传染。吃学生的剩饭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卫生的问题。对于学生们的节约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给培养起来的。我们呢，也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让他们在潜移默化当中明白节约粮食的重要性。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锄锄锄，锄禾日当午，汗汗汗，汗滴禾下土，水水水，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锄锄锄，锄禾日当午，汗汗汗，汗滴禾下土，水水水，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